没怎么理会欧阳还有些担心的眼神，他拎起外套就去车库取车。当然了，他并没有回家，一路直接飙到英明家。从外头看，仓库里透着光亮，人肯定在家。石毅按了两下门铃，身后的车灯晃在他身上，整个人看起来有些急躁。开门的人看到是他，下意识地怔了一下。 你来干嘛？ 英明呢？ 本来就有点压不住的火气，看到开门的是王一奇之后，石毅觉得更烦躁了。他很直接地推开王一奇，往里面走了两步。 英明，你给我出来！ 王一奇抬手拦了一下。 靠，你喝多了是吧？这他妈的不是来打架的吧？ 结果石毅喊了好几声，也没能把英明叫出来，反而是从楼上又走出一个男人，有点纳闷地皱了下眉。 阿奇？ 他一边叫着王一奇，一边往楼下走，大概是刚睡醒，意识很不清楚，走了两步差点摔。王一奇顿时也顾不得石毅了，回身就冲到楼梯上。 你下来干嘛？发烧回房间里躺着。 我听见楼下吵，就起来看看。 男人声音很小，大概是生病的缘故，看着有点虚。 你没事吧？ 一个疯子，不用理他。 王一奇阻止了他要往下走的动作。 哎，你先回房间，是来找英明的。 但是， 靠，我让你回房你就乖乖给我回房，别忘了我是你哥。 他这么一说，对方终于不吭声了，最后看了石毅一眼，疑惑地眯了眯眼睛，然后回身往楼上走。石毅在门口看着，有点搞不清楚情况，刚想开口问，身后熟悉的声音就拉回了他的注意力。 石毅？ 英明拎着两袋东西站在门口，对于自己家门口堵了这么一位感到意外。石毅回过头去，终于见到人了，感觉心头的那股火勉强下去了一点。一时间俩人就只是看着，谁也不说话。英明看到石毅的时候，心里涌上来的感觉是一种类似于那种功败垂成的挫败感。他有点无奈地叹口气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那边王一奇很干脆地挤过来，直接拿过英明手上的袋子。 先把药给我。 然后也不搭理俩人，很自然的就跑上楼了。石毅皱了下眉。 到底怎么个情况？ 英明没有说话，只是回身上了石毅的车，很自然的坐在驾驶座上，然后才招呼了一声。 咱俩换个地方吧，家里有病人。 等石毅上了车，英明点了根烟咬在嘴里。他车速开得很快，绕开了大路一直往北边开。石毅也没有问他到底要去哪儿，他稍微放下一点车窗，风突然灌进来的时候，让他下意识地皱了下眉，抬手去扶眼镜。英明扫到一眼，终于放慢了速度。路灯一盏一盏地扫过，因为是出事的道路，这个时间段总算是没什么车了。英明有点烦躁，车速比平时快了不少。石毅看他一眼，没有吭声。车内的气氛有点微妙，压抑里头透着一股几乎快要爆发的不安。后来英明干脆也放下了车窗，一只手扶着方向盘，一只手抽着烟。这一路是往机场开的，只是到最靠近的一个出口，英明突然拐了出去，一路小路颠着，最后停在了一处挺荒芜的地方。石毅忍不住扬了下眉。 你这是要杀人灭口？ 大晚上的，俩大男人跑到这儿干嘛呀？英明抽了两口烟没吭声，过了会儿才回过头说。 这地方大，你要打人也方便。 他说完，打开车门下车，靠在边上。等石毅也下来了，绕到他跟前说。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 你找上门那架势，不就是来打架的？ 石毅好不容易压下去的火又被挑起来了。 我操， 英明，你最近到底吃错什么药了？一直避而不见也就算了，说话这么浓的挑衅是要干嘛？ 结果英明只是抬头看他一眼。 我估计我是断药断的。 石毅这口气差点提不上来，他有点无奈地皱了下眉，语气也压了回去。 我说你到底怎么了？ 这样的英明太不对劲了，心里明明装着事，但是就是不说。尤其是石毅本能地觉得英明现在这样的状况是有自己的原因的。英明抽着烟眯了眯眼睛，看着远处黑漆漆的夜幕说， 你觉得这像那天咱俩在休息站看的夜空吗？ 石毅回头扫了一眼， 不像。 答得倒是很干脆。他旁边的人笑了一下也没说话，慢慢地抽着烟。一根烟抽完了，终于长出了口气。 这段时间忙得有点暴躁了，火气大了，你甭搭理我。 说完了他想开车门，被石毅一把按住。 少来，你以为我第一天认识你？ 那你认识我多久了？ 足够了解你刚才那句话是在忽悠我。 石毅表情都不带变的，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英明。 到底为什么这段时间一直躲我？ 英明态度还算是淡定。 我没躲你，我最近不大想见人。 不想见人？你家里住了俩人？ 王一奇那是自己找上门的。 躲自己弟弟躲到他家，结果被对方找上门了不说，话还没说两句呢，就干脆的晕倒在他家门口了，搞得他这个户主还得跑出去给买药。这年头啊，日子不好好过，就是要瞎折腾。英明答得这么爽快，石毅忍不住怀疑地扬了下眉，不过之前的急躁倒是平复了不少。他往后退了一步，皱起眉。 所以以后找你电话都没用了，非得上门？ 那倒不用，也就是最近抽风了，过两天就好。 你这更年期是不是来得早了点？ 你放心，我要是到了你也不远了。 不就差了那么一两岁吗？黎明和黑夜的关系。黑夜里英明的眼睛显得很亮。石毅被这么调侃了一句，反而觉得舒坦了不少，似乎英明又回到了之前他熟悉的那个样子。月光正好在他背后，从上到下这么拢在两人头顶。石毅才发觉英明今天戴了眼镜，是银边的，让他平时那股张扬的劲头又添了几分说不清楚的味道。他下意识地往前凑了一下。 其实你戴眼镜挺好看的， 显得人更文气，也敛住了他那张少年轮廓的脸上那种让人不太舒服的调侃。英明靠在车上，一抬手摘掉石毅的眼镜。 你不戴这东西比较好看。 石毅就搞不懂英明为什么就对他的眼镜有这么大的意见，次次都要给弄下去。他本来就还没有适应摘了眼镜的视差，措手不及的被英明这么一搞，出于本能的他往前凑了一下。因为眼前的东西突然变得不清楚了，想要看清楚是种条件反射。等到他察觉到脸前有人的时候，两个人已经靠得太近了。英明也有些意外，往后仰了一下才勉强拉来了彼此的距离。石毅两只手撑在车窗上维持自己的平衡，眼前一边是模糊的，一边是英明有点反应不及的表情，然后完全是无意识的石毅笑了一下，有点遏制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2401，我是主播妖仙。